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51集，最强之敌上。因为黑衣人用的是反手刀，所以招式和一般人是相反的。林业火让开了那一刀之后，突然转过脸看了看就近在咫尺的黑衣人的面具。短刀，特别是反手的话，最适合近战。那人刀刀致命，速度极快，对着林业火连着进了十几招，林业火都没还手，轻轻巧巧地避过。围观众人则是好紧张，这打架快的都看不清楚了。黑面人握着匕首，双手交叉放在脸前，笑问林业火： 怎么不还手？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 林业火歪头看了看黑衣人的姿势，黑衣人微微一愣： 哼，别客气，拿出来你也赢不了。 那人也笑了，伸手从身后抽出一样东西，再看就见原来是另一把匕首。众人瞬间明白了，此人是双手刀，果然双手都握住反手刀之后往眼前一挡，气势就完全不同了。 莫大人说的一点都不错呢，果然到了皇城就有好玩的。 那黑面人笑得开心，林业火双眼微微眯起。 莫大人。 人群又突然哗了一声，因为那黑衣人双手持刀跃出几步就开始打转，打着旋直扫下盘，对着林业火猛攻了过来。双手持刀之后战力迅速提升，而且速度快，力道猛，内力深厚。林业火破天剑扫着地飞出几剑，威力强劲的同时招式也是不遑多让的古怪。邹亮和欧阳少征都无奈，林业火也不是中原门派，无杀大师的武学自成风格，怎么看怎么别别扭扭的打法。两人迅速打到了一起，众人就见红黑两个影子满地乱转，所到之处碎石齐飞，竟然打了个难解难分。邹亮和欧阳少征对视了一眼，诧异这个黑衣人什么来头，竟然这么高功夫。素清也皱眉走上了一步，自从之前和邹良一战后，很久没见林业火动真格了。而另一边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挡下了要暗杀焦天忍和方兴禄的暗器，同时发现了潜藏在暗中的高手。展昭让焦天忍躲到一旁，焦天忍此时也知道情况不妙，他根本察觉不到暗中那人的气息，表示对方功力远在他之上，如今想活命就只能靠展昭来救，他向来是个识时务的，乖乖躲到一旁不给展昭添乱。展昭单手握着巨阙站在巷子口，这时他就听到了环佩的声音，展昭和焦天忍都一愣： 女人？ 果然就见巷子里走出来了一个袅袅婷婷的身影。那人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，一看就是个身材姣好的女人，高挑匀称，容貌看不到，因为她戴着一张银色的面具。那面具看得展昭皱眉，和那张白色的替死鬼面具是一样的，只是银色的而已，更邪气几分。展昭也立刻想到了之前小四子对梦中所见面具的描述。那个女人走到巷子口，双手背在身后左右晃了两步，似乎是在打量展昭，最后就见她突然轻轻一捧脸： 呀，好男人。 展昭听了一下声音，猜不出年纪，不过此人内力高强，绝对不是普通女人，而之前的环佩声音是从她头上佩戴的凤钗上传出来的。她一身白银色面具，黑发盘头，戴着一枚花样繁复的银色珠钗，珠钗呈现凤形，但却不同于普通的凤钗，因为她的凤钗是九头凤。展昭自问从没见过这种凤凰造型，更没见过这种诡异的内力。不过那个戴面具的女人还在捧脸犯花痴： 呀，眼睛好大好可爱， 姐姐都不舍得打你了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那个女人一晃头，她头上九头凤钗下边挂着的三枚凤尾挂饰就会相撞，发出环佩叮咚的清越响声。可是刚才却是完全没听到，显然是用内力控制住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眼前这位可不是普通的花痴姐姐。 乖哈，把她留下，你回家吧，不为难你。 银面具的女人指了指焦天刃，看展昭，展昭站着没动，那女人又捧脸。 呀，脸小眼大，还是猫嘴，好嫩好新鲜，脑门鼻子都好看。腿长腰细还白净，果然皇城人杰地灵啊，好想咬一口。 展昭看着眼前母爱泛滥状的面具女人，莫名想起了自己魔宫的那几位姨妈，有些不想将她归到坏人那一类。但是那女人花痴了一会儿，突然转回脸扒着旁边的一棵树。 这么可爱，杀掉太可惜了。 展昭突然盯着女人扒着树的手看了起来，随后开口： 姐姐 啊，声音也好听， 应该叫你阿姨才对吧？ 女人微微一愣，随后瞄展昭： 这么可爱，不要说不可爱的话。 女人瞄着展昭，展昭笑了，女人继续抱树。 笑起来好甜，好中意呀。 展昭将巨阙收入剑鞘，抬起头正视他，似乎是在做什么决定。那女人也转过脸看展昭，两相对视。展昭开口： 大婶儿。 后边焦天刃隔着面具都能感觉到，这会儿那女人应该花痴脸变成暴躁脸了。果然就见她蹦了起来，指着展昭： 不要仗着你好看就胡说八道，照样打你啊，脸好看性格那么糟糕。 展昭伸手轻轻摸了摸下巴，他太知道怎么能激怒这个年纪的女人了。虽然有点抱歉，不过展昭下定决心，最后放了一招： 你几岁啊？ 小兔崽子一点都不可爱。 那女人果然翻脸了，一抬手，展昭往焦天刃眼前一挡，巨阙上缠住了一条白色的蛇颈软鞭。展昭皱眉看那条鞭子，长逾九尺，质地柔软如丝绦，但是上边布满了蛇鳞，每一片蛇鳞都锋利如同刀刃。这条鞭子不止可以抽死人，还能将人抽成肉渣。那女人拽了一下鞭子，没拽动，一用内力，展昭内力跟她相撞，鞭子一松，跟一条游蛇一样缩了回去。女人一甩手，鞭子就绕在了她的手腕上。 啊、哦，原来不只是长得好看，功夫也不错嘛，今天真是惊喜不断。 说完就见他突然迈出左脚，同时绕着蛇颈鞭的手往前伸出，右手握着鞭子的手柄举过头顶看展昭： 陪你玩吧。 话音一落，就见他突然一个反转，软鞭画了个好看的弧度朝着展昭砸了过来。 这女人的内力是有多高，何方神圣？ 正疑惑，就见展昭突然嗖一声飞起老高。那女人倒是被展昭的轻功吓了一跳，扬起脸的同时在空中打了个滚，那条软鞭笔直的被甩了上去。展昭正好落下，巨阙往手边一横，擦着软鞭就扫了下来。瞬间宝剑出了软鞭的逆鳞，撒了撒了一阵乱响后，展昭落到地面一抽巨阙，立时寒光一现。那女人手中的软鞭此时就缠绕在巨阙的刀柄上，展昭的剑已经朝她的面门横扫而来，她一抖鞭子，巨阙剑鞘松脱，软鞭朝展昭抽过去。展昭在鞭子飞舞的空隙中几个躲闪，一把接住剑鞘，回身利落一剑挑起软鞭，反手剑鞘横扫那鞭子的手柄。女人被鞭子一拽，腾身在空中转了两个圈之后，软鞭鳞片张开，突然围住了展昭。焦天刃一皱眉，却见展昭巨阙擦着鳞片，也不知道是怎么闪了两下，直接冲了出来。那些锋利的鳞片擦刮着巨阙发出的声音，就像是无数的铁球在滚动一样，有些磨牙。两人这一对战也是眼花缭乱，女人的鞭子满天飞，展昭也是满天飞。 焦天刃也看不出哪个更厉害，只知道打的是难分难解。不过展昭向来深不可测，他功夫花样繁多，这两人就好像是灵猫对上了蛇，在巷子前这一亩三分地打的人眼花缭乱。另一边，白玉堂和方兴禄分别在一条巷子上的屋顶两边，两人同时注意到的是巷子里的一个草棚。白玉堂皱眉对方兴禄微微一摆手，示意他退后。方兴禄也知道有人想要他的命，而且还是高手。方兴禄站了起来，缓缓后退。可就在他踏出后退一步的时候，突然哗啦一声巨响，就见下边那个草棚被撞飞了起来，一个巨大的身影扑向他。方兴禄后退一步，就看到闪着寒光的锋芒带着强劲的内劲朝他砸来，就知道不好，抬手正准备运内力，但是刀锋带出来的力道让他意识到这硬碰硬非吐血不可，对方内力高过他不说，关键是力气。就在方兴禄觉得死到临头的时候，眼前忽然白影一晃，他被一脚踹了出去。他沿着屋顶飞出去的时候，就看到白玉堂侧身由下往上一刀挥出，这一刀带着一股寒意，白玉堂用内力带出来的寒气让周围的瓦片上瞬间结上了一层寒霜，内力顺着刀锋甩出的弧度，因为寒气遇到空中的水汽结冰而形成了一道可见的白色圆弧，在空中正挡上对面人砸下来的冰刃。一声巨响之后，那巨大的身影竟然没有因为这惊人的内力弹开，而是继续往下砸，不过力道减了几乎一半。白玉堂早就等在那里，一刀砍出，双方硬碰硬，刀刃相撞的同时内力也相撞，强劲的内力化成巨大的力道，像波浪一样往四周翻滚而出，只是这一次的不是小涟漪，而是惊涛骇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新年到了，小狮子祝各位大美女大帅哥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红包爹爹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红包的，那就祝大家都能收到很多很多的红包吧，然后买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然后还不会变胖，嘿嘿，要天天开心哦。